嗱，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一百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好了，就我相信呢就最近香港呢就忽然間在世界的建築史上面呢就突然間很出位。就因為香港建築呢從來都是以沒有趣味、沒有特色為主的嘛，即係世界裏邊，譬如你去美國或者你歐洲，你見到很多現代建築是即係領導呢個建築潮流。咁香港啊，終於發圍啦！今次就一個叫做死亡系嘅建築風格，就終於出曬位。今次咁呢個死亡系建築風格咧，就係咧包括有呢、這個頭先我哋講過啦，高鐵九龍站嘅呢個山墳型嘅呢、這個就嚟落成啦。大家張建中話呢個景點嚟嘅，大家一定去睇下，就帶埋元寶蠟燭香。第二係咩咧？就係、是、呢個嘅屯門友愛村對開行人路，運輸署就起咗幾個山墳型嘅。石屎建築物喺度阻住啲人話唔好聚島喺度， 聲稱阻止人聚島。 係啦，咁荃灣咧就喺個安全島上邊咧， 葵青 係啦，就整咗一個咁樣嘅又係即係墳場型嘅建築， 就係話係一個裝置藝術咁樣嘅咁樣。 咁啊，港交所就無厘頭咧，就委託一個大陸公司，一間所謂設計公司，就抄襲大陸某一個好似叫金融博物館嘅裝置藝術，就將個有財字有背字嘅咧，就組成一個骨灰庵型嘅大堂。 係啦。點知所有嘅中文字有背字，包括嘅賊字啊、攰字嗰啲，全部都擺曬 全部擺曬喺度， 死未？ 咁但係個形態咧，就同呢個骨灰庵咧就相當相似嘅，係啦。咁就另外 color scheme 個用色係非常 之似，係啦。咁另外第五個咧，就係、是、呢個西九嘅故宮博物館分館啊，就同呢個圓吊嘅棺材咧係相當相似嘅，圓棺啊叫做，係啦。咁就仲有配合埋呢、這個。中銀新出的呼應死亡系建築的呢個陰屍子形式設計的$100， 其中一個本來就話向呢個咩粵劇粵劇致敬，同埋影出嚟咧個 art direction 咧， 女鬼咁啊，係啦， 整出嚟好似女鬼咁。 陰屍子就係呢個銘通銀行式嘅設計， 美學上邊爭少少咧就嚇死。 唔係嗱，我覺得唔緊要，無論佢哋嚟自各方各路嘅英雄，無論佢出發點動機係咩都好。你知啦，等於影評一樣嘅啫。你王家衞啲電影冇人睇得明唔緊要噶。你有嗰啲影評人喺度吹咪得咯。我哋而家就協助啦，唔好話我哋淨係識得批評啦。我哋要協助我哋建立我哋香港建築風格，就係叫做死亡系，或者係叫做喺國際上面音樂都有死亡派啦，係嘛？哥德式音樂啊嗰啲啦。 係啊，嗱，世界文化裏邊咧，呢個嘅墨西哥文化有個節日咧，就慶祝死亡嘅 亡靈節。 亡靈節嘅咁，荷里活最近拍咗套戲， 講個唱歌細路仔， 唱歌細路仔啦，即係唯一一個咧，係用一啲好歡欣嘅顏色，好顏色繽紛咁樣嚟慶祝死亡啊！骷髏骨頭成為咗啲裝飾品啊！咁但係嗰個同香港而家講嗰個係唔同。 我覺得不是，我哋應該扭轉佢， 扭轉佢 嗱，將呢個山墳系建築咧推廣去全世界。 係， 所以今日嘅新聞就係話政府用咗200,000去博、去起同埋去博呢個屯門友愛村呢、這個路邊嘅山墳系嘅建築，我就好心痛，你明唔明？係 嘛，起就200,000喎，博可能 唔 加埋 就心痛嘅原因就係唔識貨。你既然都起咗出嚟啦， 有個咁特別嘅地方。 嗱，你有幾個方法，我相信譬如阿 Lens 嗰啲準備喺屯門。即係做地社區工作嗰啲，喂，你每日如果將阿董建華、梁振英嗰啲相擺喺度，擺一擺嘅話，我相信成為一個景點嘅喎。 係啊， 係啊， 係啊，啊，我哋做漏咗添。 咪係咯， 嗰陣時呢個2014年嘅佔領運動，有人真係周街喺度整一啲梁振英嘅一個嘅俾人哋拜嘅地方㗎。 唔使啊，我都話。 佢先話早啲走去揾梁振英。 大嘅就去西九呢個高鐵嘅總站拜。細嘅就去呢個嘅屯門安定村同埋呢個葵青嗰個嘅山墳系嘅裝置藝術。再不是就去這個什麼呢，想再小一點貼張相仔在個骨灰庵型的裝置藝術， 又得 IFC 又得、 我要提一提這個、旺角救護團，他們明早9月1日就是 去西九，應該就說悼念這個西九區被劃了出來呢，是成為一個即 不知道大陸的口岸區。我真的覺得他一個好像工學機動隊裡面最後那場 去嗰個女主角咧，咪去一個墳墓嘅荃灣墳場啊！ 哦，係啊，係啊， 你記唔記得嗰場戲啊？哇！我睇落去個感覺九成九相似喎，我唔懷疑呢個建築師嘅 inspire 佢，即係話咧呢啲咁具象徵意義嘅建築，我就唔明啊！政府包括當區嘅民建聯嘅議員又出嚟話佢哋唔知道，就政府起佢哋又唔知道，拆佢哋又唔知道，其實係講大話 嘅 喎。 其實係知嘅， 佢哋係知情嘅喎。而家咧到。大家一齊喺度罵嗰陣時咧，佢就對於啲死亡系嘅建築咧，就扮唔知啦。咁其實當區區議員叫做曾憲康咧， 曾憲康 係啦，就一路都係知情嘅咁樣。據說啊，嗱呢個網上嘅留言流傳，咁我估計都係嘅。 嗯， 因為點解咧？地區專員咧，好嘢就唔會話俾你聽嘅，民主派一定係話俾對家聽嘅。 係啦，而當初佢哋早收三日方就爭取辦成功。 係啦，同埋好簡單。政府咧就唔會無啦啦整突啦嘅。 係啦，嗱，運輸署又好， 係啊， 民政事務處又好，一般咧官僚心態咧就少做少錯，唔做唔錯。但係當佢又去做嗰陣時嘅話咧，係有啲誘因令到佢咁做。 一定係嘅，一定係有人投訴啦。主要係咩咧？如果你話係嚟自呢個泛民嘅投訴，佢睬你都傻， 嗯， 才不會理你啊。係，咁一定係咧嗰啲叫做不能避雨亭也好，大埔天安門廣場也好，到呢啲咁嘅。又話穿山墳都好咧，我相信就係全部都係嚟自建制派嘅議員去俾橋佢哋嘅。我諗佢哋嘅口味真係獨特啊。係，係嘛？我諗佢哋係諗住咧潛移默化受到九七年回歸咧嗰、那個咩經濟學人嗰啲咩 The Death of Hong Kong 嗰啲香港之死啊嗰啲咁嘅影響係啊。嗱咁啊，呢個山墳咧最近咧就係、是、西九山墳就引起一個爭議係咩咧？就是、政府咧就啱啱琴日就披露啊，原來咧就係咧呢個山墳咧就係、是、西九嘅口岸咧。就除了割地兩檢之外咧，仲要咧係呢個叫做超級筍價，我諗真翻真山墳都唔得啊！1000蚊租一個月，真係唔得。 喺呢個接近900億嘅建造費，西九總站嗰度嚇，咁、啊、租金竟然可以係一年只係1000蚊租。 係啦，咁就嗱，你就話係唔好咁小氣啦，人哋益你。咁我想同樣舉例，我哋而家用一視同仁嘅標準。同樣是呢個香港租用翻對方進行一地兩檢的深圳灣口岸，我哋而家交緊幾多錢租咧？深圳灣口岸 哇，犀利啦！每年係講緊香港要交俾呢個嘅深圳係按市值咧，係俾810萬人仔，810萬一年。 嗱，呢個就係每年 recurring 我哋俾緊嘅，但係後邊仲有一條天文數字嘅數。嗯嗯你就會知道我哋呢個1000蚊租金，基本上就係人哋當黑社會當你盲毛啊，就係嚟洗劫你啊！直情係你以為捧盤吉利咁簡單啊？直情係嚟洗劫你啊！ 人哋咧就同你計到足嘅。 好啦，我而家話俾你聽點計咧。深圳灣口岸一次過問香港收咗15億人民幣作為土地開發費，呢15億係點計嘅咧？就係話聲稱啊，聲稱。深圳灣裏面嗰啲魚排逐條魚賠，咁然後就香港人賠錢俾佢哋，咁仲有填海就要開石，而個石礦場本身就要有人住嘅，所以就要搬遷， 搬人啊今次， 係啦，咁然後就要問香港攞錢，我相信啊喺深圳灣口岸嗰個合作協議簽署之前咧。嗰啲嘅官員就將佢哋嗰啲屋企人又好乜都好咧，就全部搬曬去石礦場嗰度， 發財啊！ 同埋即時加建魚排啊！我估喺截止登記之前咧， 即刻倒啲魚苗落去， 然後喺個水裏邊咧就偷運大量嘅魚入去，每條賠啊嘛，魚咪點會15億啫？好啦，最後尾加加埋埋十幾個細項，連地價計到足，咁我好想問啦，如果你計到足，我哋都應該計到足啦，咁你懟條鐵路入嚟，我哋西九龍嗰陣時候，我哋嗰個收地嗰個費用咧，嗰、那個地價咧， 唔好忘記啊，係不可同日而語噶。呢、這個深圳灣口岸同我哋香港九龍嘅心臟，呢、這個西九個市值係完全兩碼子嘅事嚟噶。 我就好公道嘅，我就體驗國家嘅苦心，益我哋香港人。我俾個半價你，西九龍嘅地價，裏邊你攞個忽。嘅地價，我俾半價你，你睇下幾多錢啦嗰度，半價啫，係嘛？你唔好逐條魚同我計呢啲咁嘅細數，逐嚿石同我計啦，係嘛？又話要開礦，又話個石礦場搬遷，又話啲住户要搬遷，我都唔明深圳灣石礦場點會有人住？Come on， 即係香港人真係真係真係慘喎！我覺得 即係俾人揾咗笨。 好啦，15億未完啊， 范国威，建筑费 系 深圳湾 开发土地开发费，讲土地啫，而家仲未计建筑，喺上面起嘢又要再同你计一笔。 港方边境就系香港自己出钱起嘅，咁按照同一标准，点解一地兩檢在西九龍嗰個建築費就我哋去俾咧？ 係啦，由香港人俾，我哋劃一個地方出嚟，俾咗到大陸嘅口岸區，由大陸嘅人員係去做，即係行使佢哋嘅司法管轄權，係劃走咗我哋嘅司法管轄權，而家仲要我哋俾錢你，佢哋用嘅嘢。 好啦，加加埋埋由賠由西九嘅地價到建築費 click click 加埋，深圳爭我哋64億， 嗯， 唔係我哋俾1000蚊佢啊！不是給1000元我們一個月，我們現在實際上他是欠我們64億，而我們是只不過每月收緊他1000元。那你想想，我想到西九九龍站倒了，他們都未給到那64億，是吧？ 真的很離譜。今天立法會呢就交通事務委員會和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呢就開了兩個特別會議，這個陳帆局長，有些媒體說叫他光頭診的話，他夠膽死講那個高鐵營運的時候就說香港人對高鐵開通引頸以待， 引頸 我立刻跟他說不是引頸以待，現在是香港人被大陸斬到一頸血啊，大佬， 不 是引頸以待， 是引火自焚啊，呢啲無恥到不得了！喂，我唔係話要求特別看待噃， 我哋要對等啫。 我只係對等啫，你同我哋計到咁足，當日係咪先？好啦，而家深圳灣唔好計話深圳灣冇人用啊。 嗯嗯， 你而家知道深圳灣口岸係咁多口岸裏邊最流量最低嘅，相比黃江同埋呢個羅湖口岸，仍然係最低嘅。都唔好計你嗰、那個，即係好似高鐵咁啊，高估個人流啊等等，夾硬嚟呢個問題。喂，既然你當日深圳係要咁計到咁盡嘅，點解今日我哋同中國嘅高鐵係可以咁順攤？有冇問過我哋香港人、香港政府去做呢條數計，收人1000蚊嗰陣時 候， 有冇問過我哋香港人咧？ 冇任何諮詢㗎， 有問過你哋啊？ 冇㗎，冇任何諮詢㗎，一公布就做啦，咁樣啊，係 就係咁啦，就1000蚊啦， 好離譜啊，係。 喂，大佬，而家都唔係話個零頭都不如啊，真係㗎，即係我哋香港幾時賤到咁咧？唔好講話個鐵路 operation loss。營運之間的虧損你已經知道了，為什麼調低的人數？因為當初為了過立法會製造一個假象，就做數做到去到十萬，每日十萬一，十萬三千多人人次， 現 在調低到八萬多， 十萬九千二百， 現在調低十一萬差不多， 現在調低了三成，調低了三成，去到八萬零一百，或者八萬零二百左右。 當初的承諾就走了數，班次的數目走了數，通車的時間就騙人，是不是？個車嘅營運嘅時間原來一日得嗰唔知三班就直達廣州南站， 三對去廣州南站。當年咧呢、這個2009年講到而家過去嗰9年講就48分鐘、48分鐘、48分鐘。但係今時今日我哋終於知道咧，淨係通關都要用額外嘅45分鐘。廣州南站去到廣州嘅市中心天河區咧，又要用另外嘅40幾分鐘。 佢不斷講48分鐘， 喂大佬， 48分鐘、48分鐘， 去到最尾3次啊，要成2個鐘頭先去到啊，大佬。 講咗3次嘛，咁同我搭直通車有咩分別？我直去天河， 唔係直通車就56分鐘。 同埋我喺東站喎、 啊。我如果搭直通車，而家係慳咗足足1個鐘頭啊，俾高鐵真係離曬譜啊！ 我直抵廣州市中心 啊，係啊， 我喺天河落車㗎，其實 係啊， 唔係南站，南站喺番禺啊。 我再次強調，天河區同咩咧？廣州南站就等同於你喺大學，即係喺東鐵嘅大學係去到銅鑼灣，你諗下幾遠？ 唔係你咪諗下，你由大學站搭出去銅鑼灣搭車搭幾耐？ 所以嗱，仲有香港人。呢、這個高鐵開放日，你哋好開心，走去排隊啊，又話要去參觀啊，又話等都等唔切啦。有啲又話啊，我搭唔慣飛機啊，我啊，所以坐高鐵話請你諗清楚。只要你用常識，你用下個腦去比較一下，你就知道你根本係俾人揾咗笨。 如果你要接駁全國鐵路網，坦白講，我哋只要起一條 fast link 去深圳， 已經接駁曬㗎啦， 已經接駁曬㗎啦， 係啊， 係完全唔需要將個站唔好話出地啊，喂大佬。呢頭就話香港冇地，周圍又話要填海，又話要綠化帶起樓，係嘛？西九最靚嗰忽地就起咗一個咁樣嘅墳墓式嘅建築。好啦，起完呢個墳墓式建築之後，我諗如果係咁，點解當日我哋唔係我全程起一條新嘅鐵路，就懟去福田？ 係啊，就可以啊。而家西九總站啊，而家西九總站地下嗰4層、3層嘅空間起好咗之後，係全亞洲啊！是全亞洲最龐大的地下空間嚟嘅， 有冇咁多商户啊？ 冇，商户用嚟。 你睇我哋對面嗰個郵輪碼頭，未計， 香港死亡是建築，包括郵輪碼頭，一個鬼域咁啊，一個鬼城咁啊，裏邊你行去睇下，好多人驚啊，真係，你以為有鬼 啊？俾你都唔敢行啊，其實。 喂，你行到咁長，大佬冇人嘅，大佬，但係你又見到有啲鋪頭喺度，但係又冇人嘅。即係好似一個迷離世界。 大佬，我哋香港人啲血汗錢係咪咁樣使啊？我哋特區政府就真係 真係要揾阿羅蘭嚟做宣傳啊！真係 倒水落鹹水， 即係你真係倒水落鹹水海。你然後跟住 羅蘭唔好俾海洋公園揾佢做御用嘅蝦佬位宣傳人，要幫特區政府做。 唔使，直情係香港代言人啊！ 香港代言 人羅蘭而家成為香港代言人，取代成龍啊！ 姓羅蘭 係啊，真係死梗啊！話俾你聽，呢個死亡係嘅呢個 symbolic 嘅，即係象徵式嘅人物。就以前是陳立品， 係啦，我啱啱講以前陳立品啊，揾佢出嚟問米。 係啊，喂，大佬，仲喺度，其實佢係隱藏隱瞞呢個事實喎，1000蚊呢樣嘢一路都唔爆出嚟嘅喎。你留意一下， 刊咗憲啦，9月4日啦，提早過9月28日就俾大陸嘅人員係去進駐呢個西九呢個嘅總站嘅口岸區先至爆出嚟。 咁我真係恭喜佢哋啦，真係。因為你哋翻工出出入入都係一個墳墓式嘅建築裏邊，係一個山墳嘅建築裏邊出入。咁啊，雖然收得你平租，你哋好著數，係嘛？但係究竟即係遇難節啦，而家就係 會唔會減壽咧？喺嗰度工作得多， 恭喜唔係希望佢哋陽氣夠啊！記住加入天安幫， 撐住 天安幫， 天安幫 係啦，加入天安幫，兩邊紋身 係 寫住 斜住 愛國愛黨，不忘初心，兩邊。是啦，咁就掂我覺得。 仲要話好似唔好嬲嬲悠悠，唔好有留音，要個額頭又要 見到個額頭，見到額頭最犀利啊！係啦， 雕龍雕鳳咁，可能就壓得住或者擋得住嗰啲陰氣。 嗱，你問我咧，完全係冤大頭。我唔係話嗱，好多人咧就將呢個高鐵嘅問題咧一嘢就上綱上線，就係話咁你咪自己邊緣化咯，唔同做大陸嘅鐵路網接軌。我而家講緊係，就算我要同大陸嘅高鐵網接軌。我都不需要这样做嘛，我就说起一条铁路对去福田就行了。你 就算很简单，你说、哎、原本东铁已经超负荷了，快不到了。好了，你就随便在个九龙塘站又好，乜都好，或者是新界随便找一个做转驳站，就对去福田 了。是啊，记住啊，大陆讲高铁网啊，以前就是四横四纵八橫八縱，而家講香港段啱啱就喺個尾段嗰度嚟㗎。 哦，唔係，佢 好似有盲搶啊！你所以你點樣可以話去到一個站，跟住連接去其他地方，仲要係即係有高效率咧，係做唔到嘅，根本係。 你諗都諗到。係 揾笨啊！ 你諗都諗到啦，所以我就話你四橫四縱，我當我真係好熱衷於翻中國旅遊，每個月都坐高鐵翻去玩啦。我點解唔係上去深圳坐咧？ 係。 喂，大佬買飛又快。你而家都唔 guarantee 一定買到喎，佢話商量留定啲位俾我哋啫喎，即係話 OK， 我唔係廣州站做終點嘅，我係要去轉車嘅。好啦，我譬如我轉車去貴州咁樣假設，喂，你喺香港訂飛，你只係訂到去廣州站嗰橛，咁廣州去貴陽嗰橛，唔 guarantee 你有嘅噃。 係啊，冇啊，大家諗下你會點？你試一次你就驚啦，你喺個站嗰度瞓覺啊，唔通過夜啊嚇？等半日啊係。 好啦， 喂大佬，你放假你得嗰一個禮拜四五日五日四夜，你冇咗半日，你諗下你會點？ 同一個禮拜發生呢個縱致，兩個人喺大陸俾國安扣留，坐電啊唔係坐電椅，坐呢個拘留椅訊刑訊， 係 同埋測謊機刑訊。好啦，我想問下你，當呢啲執法人員喺個高鐵香港嘅範圍裏邊、見到你係呢、這個。重治的話他可以執法的吧、 啊、 他可以執法的吧。 記住啊，西九總站裏面的大陸口岸區是所有大陸的法律都是適用的，是所有 不是只是通關檢疫這些法規、 你說我將那些什麼什麼什麼政治性的刊物傳單連這個蘋果日報都不帶過關，那你的手機呢、你的手機裏面的 WeChat 呢、你的手機裏面的 WhatsApp 呢、你的 WhatsApp 裏面跟周庭王之峰的對話呢、這個不就是反革命罪證、喂，不是聳人聽聞的，告訴你 是會發生的， 是絕對可以這樣做的，是在西九拘捕你啊，用不上去這個大陸啊？你說我不信大陸行不行、西九都可以拘捕你、只要你入了他那個管轄，他1000元租的範圍就可以了。 政治上是陷阱，效率上面金錢上面、經濟效益上面，全部都站不住腳。那些建制派的契弟，你看看譚耀宗，被人問到他，你回去 開呢個人大政協兩會嗰陣時， 你會唔 會坐啊？佢話我諗我哋都係會坐呢個飛機。呢、這個陳帆局長呢個契弟一樣噶嚇，問佢你哋啲官員啊，將來去開會，咁你會選擇搭高鐵啊飛機咁我諗我啲同事都係會搭飛機嘅咁樣係。 咁點解要？ 喂，咪口講愛國，身體最誠實，咪就係呢啲人渣咯。 嗱，你簡單，既然你講到咁方便，飛機又話要提早去機場。一來一回加埋呢個交通時間都要三個鐘，一個鐘交通，兩個鐘提早到機場，咁啊一來一回由機場出嚟，咁啊扣扣埋埋同高鐵一樣，咁點解你唔坐高鐵咧？我都應該要求所有官員上去大陸， 佢哋要新鮮事蹟啦。 北京 係啊， 去北京啊，唔係講上海啊，唔係廣州啊，去北京全部坐高鐵。 係啊， 你問我，如果唔係嘅話，你講到好似冇咗高鐵，我哋會死。 係啊， 冇咗高鐵，香港就完全邊緣化，自絕於中國高鐵網。我想 第三個就是我想講嗰個財政回報的問題，這個一定是會香港人不斷去科水的，我告訴你，不單止是豆腐渣工程維修的問題，亦都是根本你看到的。現在我們讀書那代就會一暑假就會回大陸，大學生啊，現在就個個好像劉明偉口中被批評的，一放假就去日本， 去日本， 跟著就沒有那麼多錢的就去台灣。你問那些細路願不願意回中國跟老豆老母，絕對不會。而家剩翻係嗰扎中華交，係我哋呢年紀嘅，仲會翻大陸旅行。我都好耐冇翻去啦。 睇下九寨溝咁啊。 係啦，都冇嘅其實。 冇啊。 食下嘢啊，俾人呃錢啊，其實都係食嗰啲咁樣嘅滴滴香啊嗰啲咁嘅嘢。 地溝油。 喂，而家你知唔知最新係呢個威士忌，一滴威士忌就可以令到你成杯變成威士忌。 咁犀利，哇！ 厲害啊！有中國終於出到自己嘅 IT， 真係食物 IT 超英趕美喎。 響三十一啊，係 嘛？ 響四十一都有啊，我諗。 係咩？ 山崎廿一都有啊。 山崎。 日本威士忌啊，咁咧就嗱，你會唔會完全係錯估咗個情況咧？第二，你話以前中港貿易最頻繁嘅年代係咩咧？就係港商北上。而家港商都被人趕走，嫌你撈踢嘢，係嘛？而家港商就去越南、去孟加拉、柬埔寨呢啲地方。咁你諗下啦，大陸除咗大陸嚟嘅遊客，香港上去嗰橛，嗱大陸嚟嗰橛咧，我哋係拆帳拆得最少嘅。你真係完全荒誕嘅。如果你點可能係計距離嚟拆帳嘅咧？ 係啊， 我哋嗰橛建造成本係全世界最高 嘅。 是全世界最高的 26公里， 那你即是擺明找我們笨啫， 是 嗎？你起那橛，你北京堆到來去深圳那橛，你當然是最什麼的，佔那個里數是最多的，是嗎？完全不是按 proportion 的建築成本去計的， 是97年以來最大的騙局。一方面就破壞一國兩制，違反基本法；另外一方面就要將我哋嘅庫房咧打開大門，俾呢啲咁樣嘅建造商咧係予取予攜。 同埋根本，我覺得而家就係咩咧？呢啲公務工程就係符合中共嘅國家資本主義裏邊嘅利益集團。 嗯嗯， 係嘛？你見到噶，佢就收你有咁多收咁多，收你15億搬遷費都15億，地開發都15億。 佢講緊應該係08。 咁你諗下，深圳嗰班官 十年前， 你搞一個深圳灣口岸，你諗下嗰班官食幾多錢？你諗下，喂64億個大佬講緊，唔係講我係揀個口岸， 大佬佢搞一次呢個就儲夠錢，令到佢嘅下一代將佢自己甚至乎小三都可以移民外國。 今次高鐵，你以為嗰啲承建商係資本主義下邊嘅企業咩？才不是。Donald Trump 一早講咗啦，嗰啲係國家後邊噶嘛。嗰啲中國海外、中國建築、中國路橋嗰啲，全部都係國企嚟噶嘛，全部都係在後邊由官去控制嘅利益嚟噶嘛。咁你諗下，你越做得多呢啲嘢，佢裏邊就已經咧去到咧無肉可食。裏邊嘅鐵路集團已經去到無肉可食，所以而家懟落嚟。 一起得七七八八啦。 唔係啊，那個餅冇咁大嘅，同埋窮人多啦嘛。而家去嗰地方已經係嗰條鐵路經過嗰啲，係嘛？又要即係你都唔可以太過離譜走去。俾只雞人哋搶人福地噶嘛，即係早期係咁嘅，真係。好啦，而家就走嚟香港搶，走嚟香港搶呢個就係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啦，就係國家行為，用資本主義嘅包裝去由國家行為。咁你香港一個咁樣嘅垃圾政府對住呢個共產黨嘅國家行為，你係基本上係完全冇 bargaining power， 而係內部監控嘅，就通過各種政治手段去廢你哋武功，去扣你哋帽子。然後跟住我話俾你聽未完啊！呢、这個高鐵模式只係第一鑊咋，我話俾你聽啦。 陸續有嚟啊！高鐵唔單止未來嗰50年係唔會回本啊，仲有好多基建工程咧。 如果俾我見到咁順攤，喂大佬1000蚊租，我仲唔諗其他方法嚟甩啊？係嘛？點止淨係高鐵啊？搭條橋過嚟又得，開呢個高速公路又得， 再開多幾個蓮塘口岸好像就嚟開了係嘛？ 係啊，就快開啊，就快開。 即係起緊㗎啦，已經係。咁咪係咯。咁你諗下，既然你講到高鐵咁多人用，咁點解我哋又再繼續開嗰啲口岸咧？既然深圳灣口岸 香港已經係太多跨境嘅基建係用唔著嘅。 用不著，完全用不著，我覺得。 但是透過每一次跨境基建，我們就不見了很多錢。 還有最主要就是你不可以只看基建的，你要看那個整個形勢的變化。很簡單，當香港年輕一代越來越厭惡共產黨管治下的中國的時候，那你想想你怎麼可能繼續叫人家去大灣區發展，去大灣區住，去大灣區創業，去什麼什麼，你當我傻的嗎？你以為改了個大灣區的名字我們就不知道了嗎？我哋個鄉下喺嗰度嚟噶嘛，99%嘅香港廣東人個鄉下根本就係大灣區嗰啲嘅以前嘅叫順德，叫做番禺，叫做南海、中山、東莞、佛山、台山， 都係共產黨嘅伎倆嚟嘅，咩都唔叻，最叻就係搞所謂嘅政治論述， 起個朵 嚇，起個朵之後重新演繹過之後咧，就掠你水，揾你著數， 汕頭喂大佬啊，香港人幾耐之前已經去咗大灣區彎你個頭咩真係？跑馬就叫大灣區，你知唔知啊？ 係嘛？ 係啊！ 啊係啊，見啊，個區係係係神區嘅區嚇。 係啦，咁然後就滾你哋上去。你唔好話坐高鐵唔會去啊！我想問，就算香港你話最方便應該去汕頭嗰橛，我研究過啊，真係最快、最便捷啊！以前去汕頭好遠噶嘛。你問下李嘉誠會唔會坐高鐵去汕頭啊？汕頭大學喺汕頭啦，會唔會啊？係 啊， 梗係唔會啦。仍然都係會繼續坐飛機啦，梗係。係 啊，日後嘅記者啊，睇住啊，開親呢個人大、政協、兩會嗰陣時咧，就逐個逐個呢建制派、保皇黨嘅契弟去問佢哋係搭係咪搭高鐵。 總有幾件契弟咧，我覺得咧開始嗰陣時咧整色整水啦。 係影翻張相拍卡咁樣。 整翻張相就唔會啊，去到廣州南站就撇㗎啦，我話俾你聽啊。然後咧就喺度孖叉你香港人唔識嘢啦，高鐵幾快啊？哇，嗰啲乘務員幾靚啊，嗰啲凳幾咁舒服啊！喂，呢啲好即係好幼稚同埋好低 B 嘅嘢嚟嘅，其實。如果你話我哋任何嘅嘢，我都係睇成本效益嘅啫。呢個咁多年以嚟香港成功，點解我哋基建成功？是因為我們看成本效益， 實事求是，實用主義 pragmatism。 你想想啟德機場被人罵了這麼久，一個全世界最危險的機場降落，也都是飽和到不得了了，是每班中一落就飛，一落一架落一架起飛，是全世界最繁忙的空域管制的人員。我們都是拖了這麼久才去到1993年、94年在北京阻撓底下，還要千方百計譚耀宗那些粉腸在阻撓，然後才拍板是英治最後時代起呢個赤鱲角新機場。鐵路亦都係一樣，係嘛？講呢個馬鐵同埋講呢個沙中線講咗咁耐，係論講嚟講去都係財政上不可行，因為沿線嘅物業發展已經冇啦權益。好，而家接拍板去嘛？但你見到而家香港變成，我相信佢係根本性改變咗香港嘅管治嘅，其實呢個高鐵啊，唔係淨係話割地兩檢咁簡單。而那種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正式就真的叫強姦了，堆了進來香港， 不是登堂入室，是強姦，是鑑硬， 是一條東西堆了進來，堆了進去西九的洞那裡，就是這樣了。即這個就是說由社會主義規劃長官意志，我們不是說一條鐵路那麼簡單，而它的 symbolic meaning 不是只是真的山墳， 不理你技術層面罔顧了經濟效益，不需要去回應那些效率的問題、實用性的問題，總之是要做就要做， 做了之後我不理你大不大白帳。喂大佬，你看看大陸現在很多高速公路、收費貴到無倫，還有沒有車行的大佬啊，現在我們跟這個埃塞俄比亞鐵路一樣，中國興建的埃塞俄比亞高鐵也是沒人搭的。 我有朋友剛剛早幾天去完這個海南島回來，海南島一樣有很多興建了之後的鬼城，起了出來樓沒人住， 你去 就是過度發展。 你去內蒙古鄂爾多斯看看，你去貴陽看看，貴陽新城你看看，喂全部都是很簡單的嘛。2008年之後中國怎樣應對這個金融海嘯，它要取代美國，一個方法溫家保息量化寬鬆，60,000億印銀紙。好了，你說喂為什麼印了銀紙中國沒有出現委內瑞拉式的通脹呢？那些錢就入了去樓市那裡、進入了樓市、但你怎樣令到那些樓市，你不可以一個荒島裡面建一個樓盤的嘛。好了，想一條橋，就是 鐵路沿線開發呢啲所謂嘅新城區。所以點解個高鐵站一定係擺喺最偏僻嗰啲新城區嗰度？ 咁樣先至有發展空間，咁樣先引到啲人拎錢， 先至可以將嗰啲水吸到最盡。所以呢個就係2008年所謂嘅中國模式。然後將佢搬嚟香港，但係香港係一個已經成熟，相對個經濟發展嘅形態啊，係比大陸成熟好多嘅金融中心，根本係唔需要呢種粗放式經濟成長，同埋係印銀紙，然後用地產去吸納啲銀紙去維持高速經濟增長，係唔需要，香港係完全唔需要。但是我們被迫要接受一條這樣的東西堆下來， 參與這個遊戲 堆下來之餘，還要成為造價最貴的鐵路之餘，還要用賤賣土地，還要將那個東西割讓給大陸佬在那裡執法，然後將它徹底地改變整個一國兩制，就是正式，其實那個是叫國家資本主義的紀念碑來的，這個墳墓啊，真是香港墳墓來的，我告訴你，因為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就是以高鐵這種形態去堆落嚟噶啦， 一國兩制嘅墳墓啊！ 但系我哋根本上嗰個經濟形態係唔需要嘅。第一，高鐵沿線嗰啲土地發展咗噶咯噃，已經係就係咪就係西九文娛藝術區嗰啲樓盤咯？所以高鐵落成係唔會帶嚟好似南站啊、廣州南站啊嗰啲咁樣嘅土地開發嘅，係嘛？咁然後跟住我哋發覺就係你只係寄望於喂大佬旅遊。我使乜真係坦白講，我真係使乜去坐高鐵？你諗下，是但一條友仔而家都坐飛機㗎啦， 太方便啊嘛！ 大佬廉航咁方便，仲有就係嗰個班次咁頻密。喂，你以為喺機場出嚟難啊？其實唔係好難嘅啫喎，而家 好方便㗎，而家係。 喂，就算你話點解香港人咁中意台灣？台北而家有機場鐵路，桃園機場直出台北市，台北車站坐火車係幾咁方便咧？所以我就話呢個都唔知道真定假嘅咧，即係個設計師，我覺得我要翻查下高鐵總站個設計師，九龍西九站 有冇人認頭咧？要翻查一次。 我懷疑佢係黃絲嚟嘅， 係大整蠱啊！ 真係大整蠱、啊。 呢個係暗喻啊，係嘛？ 一早睇到 暗喻呢一國兩制嘅 香港一國兩制之死啊，嘅墓碑啊，就喺呢個嘅西九高鐵九龍站嗰度。好啦，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喂，政治好醜惡嘅喎、哦，誒、欸，你唔理政治，政治唔會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嘅喎、哦，我哋唔識嘅喎。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講過，喺各種嘅無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係政治無知。 政治食得嘅咩？ 係啊，真係食得噶。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咩？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邊咧，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 至11點， 政治咖喱飯。